我半生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 这是亮打雷的中文版《我的梦》，改编自音乐人 Andy Love 为某个公司打造的英文版歌曲《Dream It Possible》，用很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歌词当中有一句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绝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真的让人特别动容，对吗？亮颖通过这首歌表达出了对梦想跟未来的信心和决心，也鼓励大家勇敢执着地去追寻。我觉得梦想是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所以你看梦想多重要。各位的梦想是什么呢？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依然在追梦路上努力前进的呢？如果你现在有闲有空，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说说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我前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 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逃跑计划，他们唱着关于青春的梦想，给我们带来一种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儿。好像这种年轻的心，这种热爱的力量久违了，对吗？我很喜欢这首歌投射出来的那种很恬静的意境和一种浪漫的情怀。每次听到他们的歌，我都会听到一些关于对理想、对梦想的那种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也会在这一首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那这首歌同时也是微电影叫《摘星的你》当中的主题歌。在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公桑榆从小被称为天才，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把他原本很一帆风顺的生活打破，非常自负的他不甘心于这样的现实，一直以来陪伴他的女友后来也离他而去。那在绝望的一刻准备轻生的他，看到了平行世界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从微电影到大荧幕，一步一步向自己的梦想迈进。我觉得借助摘星的你，也向每一个追梦的人要传达，你就是你梦想路上唯一的高墙，越过去全世界都能看见你。谢谢向着阳光，他说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心中努力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梦想谁都要有。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那些在梦想追寻路上遇到过挫折的时候依然还永不放弃的人，有请孙燕姿带来她的一首老歌《逆光》。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 熟悉燕姿的朋友，可能听到这首歌都会很有惊喜，对吧？而且从这首歌开始，你会觉得他此前的歌曲都是那种很单纯很透彻的，而这首歌里面少了一些那些简单的追求，而多了一些都市味道里的忧伤。其实我们都知道未来不会是坦途，荆棘的荒芜的可能都会有一些经历，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相信在最困难的时候会有一道光来倾洒在我们身旁，帮我们驱散迷雾，指引我们前行。这个世界我们携手一同向前走，摆脱了时间。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我多想打字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在。 世界来自 Little Ghost 的小鬼，用音乐给我们记录了自然很瞬息万变的那种景象，而且传达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温暖。你听到了吗？在副歌部分尤其有一段，我特别觉得好像在身在浩瀚的星空下，广袤的草原上，你感受到这个世界是那样的包容，是那样的充满爱。世界很简单，我一直在我们的片花里说过，你简单，这个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这个世界就是迷宫，对吧？人性很单纯，让我们好好 好的面对身边的人。摆脱了世界，我们可不想活得太复杂。我们也摆脱了这个天气，不要再像过去的周六和周日那样给我们如此寒冷的感觉。谢谢北京五号线，他说北京今天起气温回升，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白天气温回升，中午前后光照比较好，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昼夜现在温差很大，夜间气温低，早晚出行仍然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的疾病，天干物燥，谨防火灾。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歌曲真的是饱含了温暖，在这样一个冬日的午后，这是希望节目带给你的感受。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前去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 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 直到心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 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个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 特别的最初的梦想，来自范玮琪、张云林和杨超毅共同为你演绎。这歌翻唱自中岛美雪的《系在银龙背上》。梦想无论怎么模糊，它总是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不能得到宁静，直到梦想成为事实。来，我和你一起仰望。 今天你上的船满水，为什么

重来又怎样，让你的心在我心上跳动，每个逐渐暗下来的夜一起走过，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 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年纪越大，我们越来越少去讨论什么是失败，因为那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也很少会去检视一些挫折。因为我们活在其中，歌声就在提醒我们要拿出勇气来面对心中的裂痕。前方一片黑暗，不要忘了，那是因为背后有温暖的光线照着你。所以不要害怕心中的一些怀疑，不要害怕一些挫败感，我们找到自己真实的力量，也找回自己的初心，找到自己最初的道路。今天是我们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樊兴国和他的爱人同一天生日，今天兴国特别想点歌送给他的爱人，感谢他和自己一天生日，不知道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缘分。下个月的十号是他们结婚13周年，他说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婚姻，我永远爱你。缘分真的是挺妙不可言的哈，很多时候在缘分的背后，我们对对方有很多的期待，而一旦期待有一些落空，就会有一些失望。所以让我们放下所有，只去好好的爱就可以了，你说呢？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 当初 望一样，总是很美好。面对自己的家庭，面对爱人，让我们少一些期待，多一些关爱。其实对于孩子也是这样的。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家有小女，家有小子，比如说 November， 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啊，是谁跟我说到说啊，微蓝对吗？他说为了文化课，2岁多学的舞蹈和美术都在初三放弃了。那会儿健美操还拿过不少奖项，老师都觉得可惜，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呀。还有一些朋友说到了给孩子报的兴趣班，打架子鼓，还有我们的小张老师，明年就将迎来你的虎宝宝哈。作为一个过来人，其实孩子也不是很大，但是我确实是为了他的降生而学过很多的心理学来帮助自己。是，真的是这样。最初的时候可能是想帮助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其实是让自己如了愿。我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给孩子报一些比如说像架子鼓呀、舞蹈啊、钢琴啊这样的兴趣班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一个，那就是钱是消费的，不是投资的，不要求回报率，更加不要说为了哎呀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孩子你一定要坚持哦。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报。第二，你要尽量选择离家近的，或者是接送起来比较方便的，因为这点其实特别重要，它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送下去。然后就是第三，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同学嘛，然后彼此之间也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比较，你也会看到别人家孩子的成果，那每当这个时候你就想想自己当初给孩子报这个兴趣班的最初目标是什么。好像在养育孩子的路上，我们都是非常焦急的等待或者是寻找答案，但是越来越觉得人生从来都是多选题，选不选没关系，不得满分也没关系，因为你即使选上一两个也会得分的，你说呢？加油各位老父母们。 太阳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让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 我们不曾一样，却又如此一样，贪婪地追求着理想，生命不会太长，思想它会生长，丢不掉也无法隐藏。 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会留下遗憾吗？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让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 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来自旅行团乐队。我们如此不同于彼此，却常常看到对方身上的自己，闷声不响地在不同方向的路上找寻着属于我们各自的梦想。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找一些同路人，就像小客车摇号这件事一样，我们都是在这条路上奋力拼搏的人，奋力追赶的人，好多年了。闪电羊，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那个池子了。最近一期的摇号依然没有中签，所以加油，别放弃啊。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添加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图标，进入其中，看一看我们这个温馨又温暖的大家庭。 半个走后的我的地方 一首来自丹麦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做我们会找到家，很少众的一位优质女生，配合着很棒的古典那根优美的旋律，让这首歌动感十足。翻译过来会说一颗心会破碎，这么辛苦以至于他想淹没一切，世界会改变，你所相信的一切其实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但一切都会从无到有，从碎石中长出最漂亮的叶子，